免胆寒，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。 有魂无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 有时起，有时落。 有魂无体，亲像稻草人。